是落得情人的立场，你从来不会想，我何必这样。 别别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要先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 告 白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我是云奇。近日，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的技术评审结果，二价 HPV 疫苗接种年龄延长至45岁已获批准。针对公众越来越普及的网络购票行为，文化和旅游部部署对2600余家网店进行专项清理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消息，全球难民人数持续增长，连续5年破纪录，有6850万人在逃难。美国曼哈顿一所高中的毕业典礼上，由于校方受到炸弹威胁，全校师生紧急疏散。目前北京市已全面实施医师护士医疗机构电子化注册，公众可扫码验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真伪。2018年，北京大兴区针对部分农村候车亭破损严重、站台简陋等问题，将在8月前完成160个候车亭的修建。动作喜剧电影《狂怒沙暴》近日举行开机新闻发布会，功夫巨星成龙将饰演退役特种兵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感谢收听。 重复在我脑海里围绕，我心中的事在想你不知道，其实你不知道也好，有一个影子不知千百次中的事，没有人能知道，我也不想让别人明了，用一些感觉我宁可藏在心里，爱上我就像任由我变造，我愿意想他多好他就要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，消失真的不是我逞强。 还在你

的岁月，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，我们曾经哭泣，也曾共同欢笑，但愿你会记得，永远地记得我们曾经拥有善良的日子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心奇。这首歌是罗大佑为刘文正创作的同名电影主题曲，由刘文正演唱《闪亮的日子》。最近呢，罗大佑做客了《朗读者》，和我们一起回首了他多年来的音乐历程。那段曾经，现在看来依然是他最闪亮的日子。人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坎坷，罗大佑呢也曾经经历过低谷，因此呢，面对生活的磨难，我们不要自暴自弃，只要坚持下去。 从来没有忘。

伤融化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我是云奇。连日来，华北黄淮多地持续晴热暴晒模式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，大范围长时间的强降雨天气已影响了十余省份。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，贵州黄果树瀑布迎来2018年入汛以来最大水量，流量达到395立方米每秒。哈萨克斯坦自6月下旬到7月1号举行2018年全国统一高考，期间将有约10万考生经历人生大关。华特迪士尼公司近日宣布加价至713亿美元竞购21世纪福克斯公司。北京市将公布高考成绩，高考志愿填报也将于下周一开始。今年的考生高考加分创6年新低。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，自7月1号起，北京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上限将上调。因为一首广告曲《新五环之歌》，改编者岳云鹏等被起诉侵犯《牡丹之歌》的改编权。对此，岳云鹏经纪人回应称，岳云鹏与此事无关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感谢收听。 相比永恒终于相信 的幸福的瞬间，为你打开世间的锁，让爱自由，不被他束缚，每一秒都不后悔，我被你体会，过去未来轻轻重叠，请原谅点点的眼泪，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。 上的星星在等待，分享

情慢慢，不用害怕会明白，就坦白的未来，失去更勇敢，酝酿最纯的爱。我知道我为谁存在。哦、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了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，来自王铮亮、梁文音，满满。一首甜蜜的情歌对唱，这首歌还获得了第17届东方风云榜年度最佳对唱歌曲奖。整首歌曲细腻浪漫唯美，甜美清新的配器加上两个人的真情流露，在听觉上给人一种心灵的感动。其实呢，爱情生活中不缺平平淡淡，缺乏的就是制造浪漫的激动。 去流浪。

拜伦曾经说过，悲观的人虽生如此，乐观的人永生不老。拜伦是用诗人的浪漫阐发自己的观点，虽然我们做不到永生不老，却可以让明天过得更好一点。所以就在今天，除去心灵花园的杂草，撒下你最喜欢的花种，然后静静地去等待它长大吧。 告诉你，别以为是寂寞而已，我知道自己的问题，茶不思饭不知的道理，你是我夜夜好犹豫，一个需要爱的人，一个发了疯的心。 首歌，歌里面都是你的名，请相信我是用了心，自从你出现在梦里，生活就变得好美丽，把时间留给你，想着你和等着你。 想你，好想为你另一场雨，证明我的心，证明我的命，永远永远属于你。我是真的真的想你，真的真的想你，让我为你另一场雨，证明我的心，证明我的命，此情此爱已永不渝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奇祥： 我们有些女性好像说，一旦走入社会，一旦长大成人，一旦怎么地，我就无所谓了。 我的一生就应该是家庭，是丈夫，是孩子的了。你应当是独立的，思想独立的，人格独立的一个个体，你不要去依附别人。 著名投资人熊小哥， 不是说很多都一定要去做这种商业的一个创业，其实创业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，真的，这就是你的一个 lifestyle。所以说你其实要看看你自己，就问一下自己，我到底想做什么事情，哪个事情的话我自己喜欢，我有 passion， 或者说我觉得我想帮人家解决一些方案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。 著名歌手陈奕迅， 真的是很艰难的，别那么容易放弃，艰难是肯定的，你做哪一行都很艰难的，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，不要怕吃亏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经典可能就是说在某一个时代可以引起多数人思想共鸣的文艺作品，也可以是一个时代独有的特色产物，又或者自身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他们都会有着自己的特色，而且为多数人所接受，还要经过岁月的沉淀。 我认为经典就是具有代表性、权威性的、流传很久很久、好多人都知道的作品。歌曲为例子来说，一提起80年代就具有特别代表意义的歌曲，它就可以称作是一个经典的作品。 经典嘛，首先是要引起大家的共鸣，比如说这个有一首钢琴曲叫卡农嘛，这个卡农虽然这个是一个古典的这样的一个乐曲呢，但是在我们的现在呢，有很多的版本出现，也有很多的人去改编它，以很多的这种形式呢来演绎出来，也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多的共鸣，或者说感受到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种心情。我觉得经典就是这样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存在，可以让他的这种艺术的魅力一直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保存下去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想到你。 4点钟，夏天到了，别忘了随时补充水分。我是华仔刘德华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，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。